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叫做《爱因斯坦想象颠覆世界》。说到爱因斯坦，我想最近他应该是搜索引擎当中最火的一个词儿了，因为引力波的事情哈，他再一次回到了公众的讨论的焦点当中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今天带大家认识的这个爱因斯坦，可能是跟我们所想象当中特别不一样的，也是一个最真实的爱因斯坦。首先欢迎一下他的作者刘继军，欢迎。 好，大家好。 首先刘老师哈，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你起的这个名字很特别，爱因斯坦想象颠覆世界，为什么是想象颠覆世界呢，而不是行动颠覆世界？ 这个行动呢，是最终落实到行动上才能使事情有一个结果，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这个咱们认识世界，它是一个思想上的那个范畴。这样思想上的范畴呢，在想象方面就非常重要。就比如咱们那个就健身，健身的话呢，你只要是把计划制定好了，然后每天重复行动，就可以把那个青蛙肚练出那个人鱼线。 嗯， 但是呢，在思想范畴，你不能重复去做同一件事情，然后得出一个新的东西。在这个知识范畴呢，有的知识它是死的，有的知识它是活的。那这样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展开想象力，它会在某一点上取得突破。通过这个突破，咱们会看到一个新的世界。所以说是想象颠覆世界。 嗯，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做事情先要有计划，有了计划我们再去行动，就不是盲目的行动，也更容易有效率和达到目标哈。 对。 嗯，您之前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一句话哈，也是爱因斯坦，他经常用的一句名言哈，叫做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嗯，这个想象力您是怎么理解的？ 知识这个东西呢，刚才咱们谈到了，就是咱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去获得，并且知识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比如说种这个菜，我在什么时候种，它是知识。 嗯， 或者说那太阳是不是宇宙中心，它也是一种知识。那么这些知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区别只是多少，或者是先进，或者是落后这样的区别。 嗯， 那么那个想象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而且呢，就是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上，他的那个想象力也会就是发挥不同的作用。比如说有的人呢，就是读的书很少，他也不太去扩展自己的知识，也不太去改善方法。那么他如果是去想的话，那只能是空想和胡思乱想。 嗯， 他不会有什么创新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读的书太少，想的太多。 哦， 那么如果是那个建立在一定的那个知识体系上，跟上那个当前发展那个新的知识，再掌握好的方法，那么这个想象力就可以让它飞得更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想象力呢就相当于那个基础的喙，就是那嘴啊。 嗯， 它会把那个人从一个封闭的思想圈子里解放出来，然后成为一个活的思想，飞得更高。 我就想到了之前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位叫做赵括的人哈，这赵括挺有意思的哈，他是经常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后来呢就有一个纸上谈兵这样的说法哈，所以就是说不要纸上谈兵，不要空想。但是在爱因斯坦的世界里，想象力反而是能够改变世界或颠覆世界的哈。 对 啊，而且这是一个中西对比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嗯，我看过一段这样的文字， 就是知识有两种，一种知识呢，它让你学了以后，你就穿上了一层盔甲，穿上这层盔甲以后，你就刀枪不入了，就是也油盐不进了，谁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了，就是陷在这个里边出不来了，这是一种那个死的知识。 嗯 啊，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知识，它比喻作什么呢？叫做望远镜。你得到了这个知识，你就相当于你得到了一个望远镜，你通过这个望远镜你可以看得更远，看得更宽，这是另外一种知识。那么如果你掌握了后者这种知识的以及配套的这种科学的方法，再展开想象力，就能够取得就是说有用的那些成果。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仅凭自己去胡思乱想，咱们都看过很多民科宣称自己是那个推翻了什么什么理论，然后自己能建立一个什么理论，但事实上呢，他一看他那个东西啊，就是根本就不值一提的那些东西，那纯属是胡思乱想，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这就是那个方法和知识体系不同所取得的不同的结果。 所以说我们在想象力的时候，就是发挥我们头脑产生头脑风暴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是这个我们的知识体系，包括我们所依据的这个想象力，必须要是能够切合实际的，是吧？其实它的根源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知识体系需要是这样的，而不能说是我完全的就是只是凭空想象。 对，不要凭空想象。对， 特想知道哈，你是理工科出身的吗？ 我不是理工科出身。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甚至也不是文科出身，我是技校毕业的。 哎，那为什么您会写这个爱因斯坦这样一本书啊？ 这个是兴趣的问题，从小就对这个自然科学，就是世界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感兴趣。然后也去看这方面的书。 看了 书多了。对。 后来怎么就想到说我要写爱因斯坦这本书呢？就是可以写很多关于这个世界呀，关于这个未知的世界的一些事情，为什么要写爱因斯坦这个人和包括他的一些理论呢？ 爱因斯坦在咱们那个自然科学史上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他是继牛顿以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没有之一。然后呢，他所做出的贡献，就是在100年前所做出的贡献，就是直接影响到咱们现在生活和现代那个世界观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哪些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咱们都看过穿越剧吧？ 对。 在爱因斯坦之前是不会有人想到这个时间会穿越的。这个时间穿越最早的那个根基就是他的那个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认为这个时间速度是可以改变的，通过那个运动速度去改变时间的快慢。这样的话呢，就是从那开始人类就有了时间穿越的这个想法。但是这个争议现在也很多，就是说能不能回到过去，这个大多数物理学家认为是不能的。 但是爱因斯坦确实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世界哈。我想像他这样的一些想象力的东西特别多哈，除了这个穿越，还有哪些是他特别大胆的想象，也颠覆了人类的这个科学史和这个我们的想象？ 我们说爱因斯坦的想象力指的是他基于他的知识然后进行那个 演算推理， 对，这个想象力并不是他直接想象出一个结果然后去证明它，通过他的想象力呈现在咱们面前的就是直接的那个过程，就是他的思想实验。爱因斯坦就是特别善于做这个思想实验。我们知道就是物理学家嘛，你要是搞物理的话，实验是非常重要的，你通过实验去证实你的那个理论正不正确，或者说去通过实验得到一些结果然后推导出就是新的结果，这个离开了实验那个物理学就无从谈起。但是爱因斯坦可以通过他的想象力，利用他的思想，不用搞一些仪器啊什么设备啊，就是凭他的思想然后做一些实验去推导出他的理论，就比如说什么爱因斯坦电梯啦，爱因斯坦圆盘啦，爱因斯坦列车啦，什么爱因斯坦光核啦，这些都是非常精妙绝伦的这个思想实验，在那个物理史上就是熠熠生辉这种实验。这个在书里咱们都有所体现。 比如书中提到了哪些这样的实验，或者有哪些细节让大家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比如那个爱因斯坦电梯，它这个是就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理论基础的一个推导，用了这个思想实验。 嗯， 就是说咱们坐电梯的时候，要是电梯加速的时候，咱们会感受到向下的这个重力增加，然后电梯向下坠的时候，咱们会感到失重。他通过这个爱因斯坦电梯这样的思想实验，把这个加速度和引力这两个原来毫不相关的事情给联系在一起了，从而就解决了那个原来的物理学不能描述加速度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人站在地球上会感觉到，就是说有一个引力向下。 对对，地心引力嘛。 对呀。 啊。 但是如果咱们到太空以后，会有一种漂浮感，没有引力了。但是如果有一个电梯朝一个方向，就是加速的去运转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和地面上一样的引力。这样的话呢，它把这个加速和引力联系在一起。统一起来。 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啊，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今天这本书啊，跟大家说的是，和大家想象当中不一样的，也是一个最真实的爱因斯坦。那首先我们聊聊哈，就是为什么跟想象中的不一样。爱因斯坦其实大家想到他可能会认为是伟大的科学家，世纪伟人哈，更多的都是关于他很天才很聪明，他脑袋跟别人的结构不一样哈，异于常人的。但是他也有很多是和我们普通人非常相像的，你比如说他也会有很多的苦恼，比如说也会翘课，也会有正常人所有的一些比如说人际关系的烦恼，是吧，没法处这个人际关系。再比如说他也会失恋啊，在感情上也受过挫折，受过磨难。所以其实这一些都说明他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普通的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一个人哈。 对， 他也有弱点哈。 对 啊，咱们就详解一下爱因斯坦到底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哈。其实我看你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其实爱因斯坦蛮有个性的。 嗯， 他很小的时候就这样是吗？ 对，他很小的时候就很有个性。 他是在1879年出生的，他出生到现在应该是150多年了。 对， 应该是咱们中国清朝那个阶段哈。 大致吧。 对，清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在中国的那个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农业文明的高峰时期，但是世界其实还在发生着特别巨大的变化。 对， 那个变化其实爱因斯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咱们可以聊聊哈，到底起到哪些作用。咱们先聊聊他的这个个性哈，比如说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如果是谈爱因斯坦的性格的话，我脑子里蹦出来第一个词儿应该是率真，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坦诚非常率真的人，他从小就是这样，有什么说什么，然后他也不会对别人抱有什么恶意。但是由于他的率真，他会经常伤害到一些人，比如说他的那个初中数学老师，他小时候就学习特别好，因为他小时候对数学啊，对这个物理啊就感兴趣，他小时候就是自学了什么微积分了，还有那个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他都通读了，并且他还自己就是证明了那个勾股定理。那这样的话呢， 老师就 像这样一个人，你上那个初中在数学上你想他能好好听吧，就是他都会了嘛， 对， 他甚至比那个初中老师会的还多，所以那个数学老师就很不 喜欢他、 因为他这个不爱听课的这个他能表现出来。对，他藏不住。然后呢他在大学的时候，他也因为这个就是经常翘课，还有说话不注意分寸，就是想什么说什么，然后得罪了他的那个物理老师，这样的话对他将来就是找工作啦，或者是那个主要是求职吧，就是产生了很大的障碍。因为在国外求职的话，那个用人单位会直接去问他的学校，说这个人怎么样。那他那个老师你说能说好话吗？所以就导致他就是9年毕业以后就没找着工作， 这9年就没找着工作。 对，没找着那个好的工作，就是他想当个老师嘛。 哦， 他原来的理想也不高。他就想当个老师。结果他就是打零工，就只能这样为生。 打零工都做什么呀？ 就是做家庭教师。然后那个就是给那个好像还给气象局打过一次，打过一些工，就是类似这种活，但是主要是家庭教师。后来他遇到了一个贵人，他那个同学帮了他一把，然后在专利局找到一个专利员的工作，这算是稳定下来了。 对，专利员是做那个文职的还是做那个发明专利的工作？ 他主要是对专利进行鉴定嘛。 哦。 就是属于那个文职工作、 嗯、 但是跟他所学的知识算是有关。 但是关系又不是特大。 啊、对。 嗯，所以那个阶段他很苦恼哈，那时候他多大？ 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二十多岁。 其实 20多岁 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大家都认为是一个特别不成器的孩子，是不是？因为工作也不好找、 嗯、 然后又得罪领导得罪老师，是吧？ 对对。 然后很叛逆哈， 对， 就感觉可能这个孩子将来从20多岁能看出他将来的发展可能不会特别好，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是一个世纪伟人，会是一个天才啊。 对，您算说对了，就是说、 哦、 他在小学和在那个大学老师都预言他这个没什么出息 啊、嗯， 这种性格吧，反而还交到了不少那个终生的朋友。 因为他很真实，他从来不说假话嘛。我看你书里写到说，嗯，他对他的老师，就算是我翘课，我也跟你说我翘课。他不是有的学生说编个理由，今天我生病了，明天我感冒了，后天我家里有事儿，他不这样。 对， 他 不这样。 他一直就是，哎，我确实是翘课了，我不愿意听你的课，老师肯定不愿意听啊。 对对对， 就被老师给得罪了。所以他其实处理人际关系很傻，很天真。 很傻，很天真，很非常傻。 对对对对。然后接着呢，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哈，就是这个专利局。后来是什么改变了他的命运、 嗯， 才走到了后来那种科学领域，做了那么大的这个发明？ 他这个改变命运的还是他自己的科学成果。 嗯。 他这个狭义相对论。还有那个关于量子力学奠基的那个光电效应的这个解释， 嗯， 都是在他做专利员的时候， 嗯， 做出来的， 嗯、 然后发表论文，发表论文以后，这个论文后来就被这个普朗克，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很伟大的物理学家，被他发现这个论文是很有价值的， 嗯， 然后慢慢的，就是他的理论，还是他提出的理论被那个科学界接受以后。 哦、 他才从这个专利局走出来。 那时候他多大？ 进入学术界。 哦， 他那个时候是26岁，他提出相对论的时候， 嗯， 提出那个狭义相对论的时候， 嗯， 那走出去还不是马上就走出去的， 嗯， 嗯， 只是被一些人所认识了，或者说所关注了啊，有这么一个人叫爱因斯坦，他做了一些一些发明或者一些想法，提出了一些理论，可能是被大家觉得认为是很科学的理论。是这意思吗？ 就是他提出的科学理论、 哦、 被证明是靠谱的。 哦， 对。 哦，那个时候他结婚了吗？ 那个时候他结婚了。 嗯 嗯， 对， 他在进专利局之前就结婚了，但是日子过得非常苦、 嗯、 因为他挣得特别少嘛， 嗯， 也没有什么稳定工作。 嗯， 但是进专利局以后他这个工作稳定下来，收入也稳定下来，这样的话、 嗯、 他那个投入到物理上的精力就更多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这个、米列娃哈， 对， 我看了一下，你书中还特别用心的配了一张米列娃的照片， 嗯， 特别美的一个很端庄的女士哈， 对， 嗯， 她这个形象在当时看来，她的同学看来那是配不上爱因斯坦的。这米列娃她有点跛足，嗯、然后还有那个精神上和常人还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家有精神病史，然后那个同学就认为他们是不般配的。 嗯， 因为米列华他在照片上看不出来，他实际上是又瘦又小的，很枯干的一个， 哦， 一个人，嗯， 对，那爱因斯坦为什么喜欢他呢？ 他当时也是和米列华就是有共同的语言嘛， 嗯， 原来他在那个上大学之前， 嗯， 有一个女朋友， 嗯， 然后呢，上大学以后他们还在保持联系，但是后来他们就聊不到一块儿嘛，因为他脑子里全是什么光啊。 嗯嗯， 什么速度啊这些东西，然后那个原来那个女朋友她是一个小学教师， 嗯， 然后关注点他们是不在一起，然后闹出很多矛盾，后来就是这个关系就不了了之了、 嗯、 后来就跟那个米列娃走在一起，因为当时考物理系的那个学生尤其是女学生非常少， 嗯 嗯，然后他们那一届呢，这个数学的这个专业的就这个米列娃一个女生，然后他们在一起还聊得来，走在一起很自然。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是确实披露了爱因斯坦的择偶标准哈。我想这个和我们普通人是很一样的、 嗯、 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人肯定要跟我说到一起，就是能聊到一起、 嗯、 有共同语言，这个可能会比这些外在条件还要重要很多。 所以爱因斯坦在1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择偶标准了，还是很超前的。 他的思想很超前。 嗯，刚刚你说了很多关于爱因斯坦他前半生的一些经历哈，嗯、其实我感觉到其实爱因斯坦在大部分人看来，可能他不是一个天生就是特别占有好运气的人，或者特别幸运的人。因为大部分人会认为这样一个世纪伟人，可能他一直是，比如说伴着幸运而行的，是幸运女神特别眷恋的一个人。 嗯、 但其实他的前半生有很多的磨难哈。 对，他的磨难太多了。 嗯，比如说， 就是，那找不着工作就够磨难的了。 嗯， 因为你看他们家是那个犹太人，一般认为犹太人会做生意嘛。 嗯。 但是他父亲开的工厂就是挣钱的时候少，赔钱的时候多。 嗯。嗯 然后后来还靠那个在亲戚那个借钱，然后去开工厂，开完工厂呢，然后这个钱也没挣回来， 嗯， 所以家里呢就是负担很重， 嗯， 这样的话呢他，上学那个费用都是靠这个亲戚接济，然后那个那一点可怜的那个钱， 嗯， 要去那个支付学费，支付生活费， 嗯、 并且当时他脱离的那个德国国籍。他想加入瑞士国籍， 嗯， 你加入瑞士国籍还要交一些费，这样的话他这一点点钱就是要干这么多事儿，你想想的就是他的生活是非常苦的、 嗯、他是单亲家庭吧？ 他不是单亲家庭。 哦， 嗯 嗯，确实是，就是自己本来还没有独立，然后还要花很多钱，对，去做很多事情。而且我知道爱因斯坦他的这个国籍也是因为实在待不下去了，然后入了瑞士籍、 嗯、 瑞士籍后来又入了美国，是吧？ 对，那是后来的事儿。前半生他主要是想摆脱德国那个，当时是那个纳粹那个那种风潮很横行嘛，他受不了这个。 嗯、 实际上那个时候也他是个孩子嘛，也没人去迫害他、 嗯， 但是他受不了这个氛围。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就是不想受那种那个那种纳粹的那种风潮的那个束缚，还有那个狂热的那种环境，他受不了，所以他就。在小小的年纪就决定我要脱离这个德国国籍，我要加入瑞士国籍。 嗯， 但是加入瑞士国籍也不是随便加入的。 嗯， 他后来花了很大的努力才达成这个愿望。他的理论提出是肯定会受到非议的，因为他的理论颠覆了咱们经典的世界观。原来就是说牛顿提出来那个理论被人们使用了几百年， 嗯， 没有被推倒，并且牛顿提出的那一套理论。就是对世界做的多大的贡献咱们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 对， 他那套理论在物理学家看来，就是乃至于在咱们现在这些物理学家看来，他都是非常优美的。那个世界多好啊，牛顿出现了以后， 对， 然后用一个万有引力这么简单这么优美的一个理论解释了万事万物。 对， 就是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就是推翻了牛顿理论的根基， 嗯，挑战了牛顿。 对呀、啊， 嗯， 这样的话，并且他提出这个理论跟咱们的日常经验直觉完全不一样。直到现在，我们说时间是可以随着速度的变化去变慢或者变快。现在咱们没学物理的人听着这个结果也是难以接受的。 嗯， 即使是已经被证实了， 嗯， 是吧？ 嗯， 何况是那个年代的人第一次听到这种事儿。 嗯，好，谢谢刘老师， 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身侧喘息，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一点般的陷阱。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草席。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 你来。